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我国增值税下调导致多家车企宣布降价，单辆车最高降幅超3万，其中裸车价格越高，增值税调减的金额就越大。我国高寒地区最长快速铁路新建哈尔滨至佳木斯铁路八月末正式开通运营，开通后哈尔滨至佳木斯火车运行时间缩短至1小时50分。英国地区议会议员换届选举投票活动中，有26名华裔候选人参选，为英国有史以来华人参选最多的一次。土耳其正式推举现总统埃尔多安为总统选举候选人。今年6月24号，土耳其将进行总统制修宪后的第一次总统选举。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今年将陆续在市属3级医院推出急诊预缴费服务、处方预留二维码、指导用药等18项便民措施，改善患者看病就医感受。即日起，北京市食药监局启动全市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并对79户经营者予以当场处罚或立案查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有有有有 心甘情愿爱你， 就这样。

2003年，在那个非典肆虐的日子里，很多人每天唯一的乐趣就是准时守在电视机旁，看着《结婚狂》《哈妹》《男人婆》《万人迷》。那时候总觉得这部剧是一部无厘头的喜剧，而现在发现它其实带着悲剧的色彩，充满着现实的讽刺。就譬如方小平的痴心错付，何如南的坚强隐忍，却在梦想的道路上经历了太多坎坷与艰辛；而哈妹的孤独寂寞，本应该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却从小在福利院成长，渴望亲情。粉红女郎这部剧最珍贵的地方，或许就在于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属于自己的不易，却还是能在嬉笑怒骂中不断成长。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样，不是吗？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来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不为了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怕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束这场空虚对话，不想猜你用心真假。我的眼转开，窗外刮起风沙，感觉你的无力之把依然苦苦自问自答。不痛，我只是有点麻。等到过了今夜，我们之间只剩下伤疤。能走到这里已经是生活，那种感觉有谁懂啊。如果你爱我是因为我爱你，我宁愿受罪也不要这报答。 很多父母已经习惯于质朴地表达对儿女的爱，尽管被互联网生活裹挟的前进，在微信对话中用带着闪光和玫瑰的表情说声早上好，用一篇心灵鸡汤表达对奋斗的鼓励，已经是他们为拉近与子女的距离做出的最大努力。时代和传统的冲突一直在发展式前进，父母在努力变潮，也慢慢变老。今年九了九，我新奇，希望我们的陪伴不要缺席，事事从自己开始，多和父母说一句爱你。世界有太多的忧郁。

待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很多人知道阿杜是通过这首歌《他一定很爱你》，隐忍的颤音略带嘶哑，戴着耳机就能感受到这首撕心裂肺的疼痛感。这首歌作为都市情感剧《男才女貌》的片头曲，几乎每个人都会哼唱几句。据说当时张学友听到这首歌时也爱不释手，于是呢，阿杜的制作人和张学友的制作人出来协调，最后是张学友忍痛割爱，最终由阿杜演唱这首歌。但阿杜除了擅长悲伤的情歌外，还有这首甜蜜欢快的情歌，也许你还没有听过。 在某个星期天，鼓起勇气和你通电，一句话心里面，其实我想和你见面。你说好久不见，不如就大后天，怎么我的舌头突然会打结？等到了这一天，等到了你出现在相约的地点。哦哦成为你最美的纪念， Anytime with you 都是情人节、哎 yeah oh, 我会完美出现在你眼前，让你牵着我的手不后悔。舌头突然会打结，等到了这一天，等到了你出现在相约的地点。哦哦哦，我会完美出现在你眼前，我要成为你最美的纪念。Anytime with you 都是情人节。哦、yeah oh, 我会完美出现在你眼前，让你牵着我的手不后悔。

的温泉化成咒语，我难以翻身。不怪你太狠，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是寂寞的能够预言，一点一滴正在发生，再多努力再多苦争，也要失去爱的可能。人类坚持的完整，爱就是要让人掏空灵魂。伤心1999，说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算了吧，1999，忘了曾经拥有，也忘了有钱要放到分都是你。从今后死了一个拼命绝种的温柔，多一个爱情杀手。 小猪佩奇之所以风靡全社会，大家都争着抢着做社会人，我想是这只可爱的粉红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让人向往认同的家庭生活，一种有尊重有温度的社会生活，而这种生活正是现代人最为渴望的。经典久了久，我新奇，愿我们都能做一个有爱的社会人。 曾经想过回头寻找来时的路线，